啊，马上就要冬至了，这天儿还真是说冷就冷啊。我冬天的衣服还没让我妈寄过来，这风刮的我都成冰棍了。 白毅皱眉看着他点头道： 是冷了，我这儿有备用的衣服，要么你先借去穿，反正你人瘦小，肯定套得进去。 白毅正从锅里捞汤圆，然后顿了顿，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说： 冬至其实又叫寒衣节，你知道吗？ 嗯，寒衣不是鬼节吗？ 也可以那么说，因为这个时候除了人需要添加衣服吃饱养生外，地下的阴魂也需要穿暖，也要祭祀。对他们来说，人间有亲人能记得为他们上一份香火，他们就不算是孤魂野鬼，所以一般冬至分为人冬、鬼冬。 哦， 安宗随口应了一声，还想要接着找话题，就问道： 这吃汤圆又有什么名堂呢？ 他说着捞了个汤圆塞进嘴里，一口咬下去觉得不对，就又吐了出来，然后发现这个汤圆的馅儿居然是完整的生吃豆，还没煮烂。 我说怎么硌牙呢，好好的豆沙汤圆里还给我掺没有加工完的半成品。我舅妈现在越来越会偷懒了。 讨个彩头吗，估计里头还有几个，你吃的时候注意点，不过多煮一会儿应该没什么问题。 白毅看了他一眼，说着又把筷子伸进锅里。安宗听着有些稀奇，靠近了些问道： 哎，彩头？什么彩头？ 赤豆嘛，民间认为它有很强的阳气，是辟邪之物，而这冬至毕竟也是鬼门大开之，所以吃点赤豆也算是避避邪气。 安宗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白毅又接着说道： 刚才你问为什么吃这个汤圆，那是因为在古代冬至也有过小年的意思，所以要吃圆以求能够团圆长久。其实按地方的不同，吃的东西也有了差别，有的地方吃的是馄饨或者饺子，因为道教认为馄饨是混沌的谐音。 他皱了皱眉头，对汤圆的问题倒没怎么留意，只觉得鬼门大开这四个字有些刺耳。大冬天的晚上听到这些，总感觉背后凉飕飕的。白毅挑了挑眉毛，一脸坏笑地看着安宗。 怕了。 安宗被他这么一损，把剩下的汤圆咽了下去道： 怕什么怕，我才不怕呢，也不相信。 有些事情并不是你看不见就不存在的。 白毅耸了耸肩摇头，说完便不再说什么，笑着安静地吃饭。安宗没有继续讨论这个话题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有时候是看得见的，只是他并不想对别人说起这些，这种事儿只有自己知道有多么的麻烦和抗拒。曾经有一次，安宗说给了一个对这方面很感兴趣的女同学听，但是她却只是当作普通鬼故事而已，连一丁点同情或者理解她的意思都没有。在那故事中，女同学根本没有听出安宗的恐惧和无奈。从此以后，安宗便不会在人面前说起能看见鬼这事儿，因为没有人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鬼，也没有人相信真的有人能够看见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生灵。一顿晚饭，安宗吃了三四个夹生的豆沙汤圆，这让他有些无奈，不过总体而言还算惬意。白毅吃得很小心，发现可疑的就挑破皮儿先看看，于是他一个夹生的都没吃进嘴里。安宗吃得有些撑了，想站起来走走，白毅让他坐下来。 这汤圆是你带来的，所以今天我负责洗碗。 哎呀，既然你那么积极，我也就不假客气了，自然是要给予你表现的机会了。 说完他就坐着摊开报纸看了起来。白毅站起来收拾筷子和碗，顺便把窗开了一道缝来透气，冷风立时顺着缝隙吹了进来。安宗缩了缩身子， 忍了没几分钟就又把窗子合上了。 哇，冬天到了，真是该添加衣服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播出，我是主播蝎子来来。 冬至的晚上，舅妈叫安宗去她家吃饭。本来安宗想叫上白毅，但是白毅说不好意思，怎么都不肯去，安宗也就不勉强他了。白毅是自己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，而且又是室友，虽然他有的时候有些古怪，但人还是不错的，做事很有分寸，比起那些明着和人套近乎但处处都算计别人的家伙，他算得上是好人了。吃完晚饭，安宗想着明天还有课，没坐多久就告辞了。夜里天气出奇的好，月亮比前几夜都要水灵。安宗老家把这样的月亮叫做淡水月亮。这个时候月亮晕着就像淡水珍珠一样的光晕，天上的云彩根本遮盖不了月光，但是这样的天气也出奇的冷，冷风刮过来寒得刺骨。安宗前几天才打电话给他妈妈，让他寄些冬衣过来，现在东西还没到，所以出门的时候就问白毅借了件衣服。白毅也不讲究，顺手就扔给自己一件搁在椅子上的外套。衣服有些大，总觉得风逮着空隙就往里钻，不过总比没有好。安宗裹紧衣服，低着头往前赶路。舅妈家离学校不远，大概就是因为太近了，所以在这之间没有设公交车站点，安宗只能顶着冷风赶夜路。他抓紧衣领，缩缩脖子，加快速度，希望能够尽快回去，到宿舍就可以喝上一杯热茶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喝了一口热气在手心，然后使劲搓手提高自己的温度。冷风把路两旁的树吹得沙沙作响，角落里的垃圾被风吹得不停地打转。安宗走的是一条窄小的弄堂，是回学校的捷径。弄堂里的路灯不知坏了多久，隔老远才有一盏亮着，闪烁恍惚地发出淡黄色的光晕来。自从进了巷子，安宗连个人影子也没有看见。清冷的路上，除了风声和他的脚步声，没有一丁点别的声音。安宗心里苦笑， 哼，也是，大冷天的，谁还在这个时候跑到这偏僻的窄巷里来？ 又是一阵冷风吹来，安宗停止了一个人傻笑，抿着嘴继续往回路上赶。幽冷的空气把周围一切都蒙上了一层清灰的霜色，透不出一丁点的温度。安宗又喝了口气，搓了搓手，硬是提了提精神。突然感觉好像前面有些不对劲儿。他本来一直都是低头走路，只有感觉风不大，才抬头看看前面的路。这个时候，感觉风突然停了下来。再一次抬头，瞥见前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男人。安宗愣了一会儿，这个人似乎就是在他低头挡风的空隙间，那么凭空出现在那里的。安宗心里有些疑惑，因为之前根本就没有看见有人走在自己的面前，也没见有人从身边超过，难道自己眼花了？安宗有些愕然，转念一想，其实这样也挺好的，因为毕竟有人可以和自己一起走路，这种不落单的感觉反而让安宗心里安定了不少。安宗提了提神，也就继续赶自己的路。两个人就那么一直保持着这个距离走了一段时间，